由天气预报。 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红月老师。全老师中午好。 哎，中午好。 全老师，在直播开始之前，我们听听您对天气方面的介绍。 嗯，先来说一下北京这一周啊，北京主要是以晴为主的天气了。明天白天呢，天空湛蓝，而且风力呢会有所减小，一般是23啊减4级，最高气温呢还在31度上下。那么6号星期四啊，还有冷空气影响啊，会带来4到5级的偏北风，此后几天呢这个气温会逐渐的下降。到这个双休日啊，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在26到2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要降到15到16度了，将是一派啊这种秋高气爽的景象了。这个舒适宜人的好时节也就要到来了。 嗯， 也适合大家安排一些啊外出活动。不过呢，早晨天气就有点凉了，尤其是在郊区啊，一早一晚要准备穿上长袖衣服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全老师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07，环球旅行家，在这样一个好天气啊，好多人把天空的照片说这简直是拉萨呀，这简直是或者是新西兰呐、澳大利亚都不为过的天气当中，开启全新的一周。这里是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我是袁毅。 各位好，我是张帆。看起来今天确实天气不错，心情也不错啊。 嗯， 这个周一应该大家可能多多少少觉得路上有一些拥堵， 对， 希望各位能够及时的关注一下。咱们电台的这个路况的一些信息的发布。 其实公共交通还是最靠谱的。如果你今天真的有很多工作安排的话，不想耽误事儿的话，还是可以采用地铁。 对，所以提到地铁，昨天可能有朋友在一些这个平台上看到某些关于公交地铁的谣言哈。 嗯嗯嗯。 因为地铁公司已经出面辟谣了。 是。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啊，这个传谣信谣。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周一，我们有哪些旅行情报值得关注？因为这个周一已经不同凡响了。 嗯， 九月份已经开启哈。 是的， 立刻迎来的就是两个节日了，一个是中秋， 还有对，还有就是 国庆。 国庆 对，在这个月当中，可能一开始大家都有纷纷有一些旅行的计划。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在出入境这个办理证件的方面有哪些新的变化。 嗯， 上一周公安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移民管理局出台22条改进服务管理的新的举措，将于2019年一季度之前分期分批来实施。那么其中呢，跟咱们息息相关的啊，内地居民在全国范围内异地来申请换发补发出入境证件，申办出入境的这证件7个工作日内办结等等5项便利措施呢，将会也不是将会了啊，已经开始了，9月1号就在咱们全国开始实行。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九月份起推出的5项新举措都有哪些。 嗯， 首先呢，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一个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去异地申请换发和补发普通护照，以及往来港澳通行证， 嗯， 还有往来台湾通行证。那新政的实施之后呢，经过推估，每年大概有270万人次的居民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异地就近换补证件的便利，仅往返交通费用一项就可以每年节省支出大概30亿左右。 嗯，这个确确实实，这对于咱们今天这样一个大的环境来讲，就是大家这个流动啊， 嗯， 工作啊，居住地点的这个变动，可能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嗯， 那同时呢，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任意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往来港澳台的团队旅游签注啊。这刚才提到的是证件嘛，这是一个签注的便利。那新政实施之后， 据估算呢，每年大概有780万人次居民享受在异地办理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的手续的便利。仅仅往返交通费用呢，跟刚才你那个比一下啊，这一年就可以节省群众支出90亿元左右， 更加的庞大了数字。那再来看一看，申办普通护照呢，现在也只需要7个工作日了。内地居民在户籍地去申办普通护照，或者是往来港澳通行证，还有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签发时限，都缩短到了7个工作日。按照现有规定呢，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申批签发普通护照，还有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往来台湾通行证的时间，分别是15天、60天和30天。 这是现有的规定。 对，过去一段时间呢，一个阶段呢，公安部也相继出台相关的规定，去缩短办证的时限。在这个基础上，国家移民管理局进一步简化手续，优化审批的流程，利用信息科技手段提高审批质证的速度，决定将内地居民在户籍地申请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和往来台湾通行证的审批签发时限都缩短到7个工作日。 嗯，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是7个工作日，而不是7天啊。所以呢，我们通常来算这个时间的时候，都要算上这个每周的周一到周五，再加上2个工作日。 对， 这可能是这个时限的一个具体的标准。 嗯，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出入境证件将实行一个轻松办理这么一个措施。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意见当中规定啊，说公安出入境管理机构为外籍人员丢失护照急需补办签证出境等等应急需要，提供及时受理审批便利。除此之外呢，国际航行船舶船方或者是其代理单位都可以在网上申报出入境边防检查手续。那据介绍说呢，这一批新的措施全面出台实施之后，将实现出入境证件的网上办、异地办、就近办和轻松办。中外人员交通工具出入境通关将会更加的顺畅。另外呢，外国朋友来华旅游啊、工作、商务和创业呢，也将会更加的便利。 嗯，刚才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咱们从九月份开始的一个新的在出入境证件方面的新的举措。 嗯， 接下来我们也来回顾一下上半年我国出境游人次的这样一个数据发布。这也是近日呢某旅游网站发布的2018年上半年中国在线出境游旅游消费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出境旅游市场保持火热景象。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是最受中国游客喜爱的目的地。 嗯，据了解呢，2018年上半年我国出境游的人次达到了7131万，同比增长15%。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一共签发因私普通护照1641万6000本，同比增长21%。那在居民的整体出游意愿持续上升的态势之下呢，今年上半年出境的旅游市场继续保持着火热的景象。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是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在上半年日本热门景区榜单当中，像大阪城公园、大阪环球影城还有金阁寺位居前三。 哎，我发现都在这个日本的西边是吧？ 是 这三个是排行前三的。 这三个我都没有去过。 他几乎在同一个地方，这个事情确实很有意思。 是在季节性因素的影响下呢，前往日本旅游的游客更偏向冰雪主题游、温泉主题游和樱花主题游。 嗯， 所以2月和4月出游人次是处于高位的。那么在出境短线游轮游的榜单当中呢，日本方向的福冈、长崎、鹿儿岛等目的地也很受游客青睐，相关的航线产品售卖很火爆。 对，其实这个好像大家能听到的这游轮的线路方面提到这三个城市的名字是 太高了。 对， 对，同时我们看到说，日本外务省呢此前也有一个消息啊，说在逐步放宽赴日签证条件的政策影响之下呢，近年来个人旅游签证以及多次往返签证的发放数量也是大幅增加。与它相呼应的是，这个报告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啊，叫2018上半年中国在线出境旅游消费报告也显示说，今年上半年赴日旅游客户选择自助游方式的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增加了30%啊。这自助游是越来越受欢迎。 是，除了日本作为最热门的目的地之外呢，在热门出境短线国家 Top 10的榜单当中，今年上半年出境短线方向人气涨幅排名前三位的目的地国家分别是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 嗯，刚才提到的这是来自出入境旅游报告当中的一些数字啊，这些数据呢其实显示在上半年的时候出境的热情还是相当之高。 是， 那大家对于这个出境旅游或者是这个在假日期间我们的出行的计划是不是已经做到心中有数，是不是已经开始了自己新的这个假期的一些出行的计划的设置呢？我们接下来看一看来自人民网的这样一个消息。人民网的旅游频道呢在9月3号，也就是说在今天啊，对于这个飞行这件事情呢做了一些细分的这个考量，当中说到了在线订机票的事儿。 哎，对，因为在线 订机票大家都想说找一个性价比更高的，价格相对低一些的呀。 嗯， 反正搜索价格这件事情是在线订机票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去做和货比三家那件事情。 对，我发现人这个在搜索这些价格的时候是最灵敏的啊，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是特别特别能够分辨出来哪些平台它可能会对价格方面的对自己有优势。但是呢，是不是价格就是我们唯一要看到的这样一个优势的一个标准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人民网的这次这个调查，这次的这样一个分析呢，确确实实对很多朋友他们在搜索机票价格的时候的一些误区进行了一些刊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个文章当中说到，到底在航空公司官方渠道订票和在这个在线订票平台上订票有没有区别呢？机票是不是越早预订越划算呢？而且也提出一个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确保自己的机票价格是最准确最没有水分的？那么他们呢就最近和一些航空公司和平台的一些专家为消费者来在线解读了订机票的误区和陷阱。 我们来一个一个解答一下。先来说第一个误区，首先就是关于 OTA 订票是不是最便宜这件事情。同样的航班在在线平台上面去搜索的价格，有的时候会和航空公司官方订票的这个价格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能都遇到过。 对，比如说哈，北京往返香港的航班在八月底的时候曾经在多家 OTA 网站搜索出的直飞最低票价显示的是1842块， 就是在线平台是吧？ 对，但是在这个最低票价相关的航空公司的官网预订显示的是1774块，也就是说官网比在线平台要便宜了将近70块钱。 对此呢，来自人民网的这次这个调查当中，记者也采访了像携程、同城啊、驴妈妈和途牛等多家平台，得到的回复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说他们的在线平台呢不参与机票价格的制定，是在国家相关部门以及航空公司合作伙伴的要求之下，在平台上如实展示每个航班的价格。那如果这个回答是真实的话，我们看到的应该价格是一样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呢？那么这次业内人士也指出呢，目前的行业标准呢是不允许这个在线平台出现票价不符等等违规操作的，但不排除有些航空公司会在节假日等等节点在自身官方预订渠道推出一些促销活动。这个大家可能也都遇到过哈，航空公司一般来说他们有一些价格呢是自己在网站上进行打折的， 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对，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这就会导致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在线平台搜出价格高于航空公司官网价格。 但是某一些航空公司内部人士呢也透露说，虽然部分航空公司为了鼓励客人通过官方渠道来订票会推出一些官网专属的特价以及服务，但是也有一些没有中文官网的航空公司从营销策略上其实是会倾向 OTA 的。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服务， 国际航空公司 对 某一些国外的 就把这些权益给到了 OTA 的在线平台，所以呢更低的票价也会放到在线平台上，而不是在自身的官网销售上。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在在线平台上搜的价格就会更划算一些。一些外行吧， 对，刚才提到的是这个在官网，也就是航空公司官网以及在平台价格的一些不统一到底是为什么。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人民网的这次调查当中还说到了机票是不是越早订越划算。 这个也是大家一直都在纠结的一个问题。 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得到答案。 我也没有尝试过没有享受过这样的优势。 那么在出游旺季到来之前，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打算，就是提前要订票是吧？是不是提前订票就是最划算的呢？卡塔尔航空方面的答案是这样的，说总体来说航班的余座随着起飞时间的接近而减少，票价肯定是随之上涨。不过啊，来自一些咱们国内的在线订票的平台，比如说携程、同城和途牛等等，他们的回答是最佳订票时间根据具体的航线不同有所差别，并不是越早订越好。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说国内一些商务航线最佳购票期是提前3到7天。哎，听到了啊，提前3到7天，可不是提前那么长时间。那么如果是出境旅行的话呢，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出发，最佳订票时间是提前10个星期到20个星期左右。 那也就是至少得3个月吧。 对，那同时呢，像中联航方面的透露的消息是这样说，国内航班最佳的购买期其实是提前15天。每个答案是不一样， 航线不一样，时间都不一样。那另外呢，也有一方表示说，机票的价格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波动，每个航空公司特价政策呢其实是不同的，推广策略当然也不一致，可以购买到的低价机票的时间也会有一些差别。来自相关的在线平台的这个内部人员指出说，机票行业遵循的是先到先得的收益管理原则， 所以会根据具体航线客流预期和竞争的情况去制定出销售策略。大体上来说呢，是提前购买会比临时购买便宜，但是也不排除销售情况和预期不符的现状，出现倒放仓的情况，也就是临行前的低价甩仓行为。 这个曾经遇到过，但是我觉得这个 运气了，是不是？ 对对对，这个绝对不是一个规律啊！大家千万不能到了这个出发的时间临时抱佛脚，很有可能你抱也抱不住哈、啊。 对，就是全价票。 对，刚才说到的这是关于是不是提前订的一个回答哈、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在线订票是不是搜出来的价格就一定准确呢？在他们的这次调查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买机票之前上这个网站先去搜寻一番价格，也就是在 比价嘛， 对，我们指了一些垂直平台是吧、 嗯？ 那这些平台搜出来价格是不是准确呢？有一些搜索结果为什么会不一致啊？是不是能够保证自己搜的机票价格没有水分？在这个天巡联盟方面，他们表示说，在订票的时候呢，这个消费者应该是首先选择口碑比较好、知名度比较大的旅行搜索平台。像他们的一些搜索平台或者航空公司这样的一些就是有口碑的进行搜索预订，同时要查看机票是否跟其他的附加产品进行捆绑、 嗯、 这件事情闹的官司已经很多了啊。同程方面的回答是这样，在搜索结果当中选择一家航空公司之后呢，游客可以对比一下这家航空公司他们官网上相同航班啊，有的时候呢，航空公司以及这个在平台运价接口本身会有缓存而导致价格极小差异、 哦、 啊，这个太专业了， 是操作层面 的。对，然后途牛的相关负责人的回答是，其实机票是全球联网销售，一般游客在预订浏览的时候，其他客人也在同样也在操作，所以你不知道同时搜这趟航班的有多少人。 对，所以机票就是随时的价格会变动。 有人已经点了预订，但是他没有交钱，嗯、但是这个机票价格可能会产生一点变化了啊。 肯定是要以最后生成订单， 对， 再来确认出来的价格。 我遇到过啊，还遇到过跟这个平台甚至航空公司电话沟通一天半的时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哦、 因为已经订好了票、 嗯， 但是那边说价格又变了， 嗯、 其实是出了票， 因为哦， 他们那边。告诉我说，就是平台上告诉我说已经出票、 嗯， 但事实上航空公司这票还没有出， 还没有出。 但是后来航空公司说这个票价已经变了， 就是时间差， 这个太可怕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是以订单生成出票价格为准啊。 嗯， 去哪儿网这个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说，用户的搜索查询行为都是免费，但是实际每次查询他们平台都需要向数据提供方来支付费用。 嗯， 啊，这解释得非常专业了啊。 嗯， 目前呢，他们也在通过增加向数据提供方的查询频率来提升数据的新鲜度，进一步的来降低缓存导致的误差。 嗯， 一句话就是说，你在查的时候，那边啊，它存在一个时间差。 嗯， 你每查一次呢，他得跟那边人先报告一下，然后把那边的数据先变动了，再反馈给你。 明白明白。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跟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发展的态势有点不太相符哈。 他们应该是就是后台是有一个这样的数据处理的 啊。按道理说应该 线索嘛，就是 那个时差应该忽略不计，这样子可能才更符合今天。 看你的网速吧， 对吧？ 来自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的副研究员表示说，同一个航班呢，在搜索引擎里面呈现出多个价格，这也是因为在线搜索平台上有多个供应商，有多个机票代理的缘故。 哦，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因素了。 嗯，说这些代理有的是为了促销，有的是为了排名，因此呢，票价都不一样。不过目前通常大的在线搜索平台会在搜索结果中标出哪个是航空公司官网的价格，所以主要大家还是应该从那个航空公司官方价格作为一个参考的基准。 嗯，就是变动如果太大的话，你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了。 对， 这个时候可能你还得对比一下其他的一些价格， 是 再做决定。 嗯。 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机票价格的问题，特别感谢人民网的旅游频道能够在九月份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解答了很多咱们都有的疑惑。 但是你发现没有，再怎么样的去调查采访去分析，总还是会存在很多的大家可能疑虑的那些东西没有得到解答， 而且没有一个保准的方式说你这么做就一定可以买到最低价的机票。这件事情就是你有时间和你能够享受优惠这件事情不一定能够兼得。 是， 嗯， 所以价格方面的问题还是根据大家自己的经验，另外你听一听专家的建议，还有就是货比三家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亘古不变啊， 嗯， 永远都是要对比再对比， 嗯， 千万不要贸然的出手。 嗯，时间到了中午的1:24，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我们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旅行情报室，我们在9月份的第一个周一啊，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个月份值得关注的一些旅行方面的消息。 嗯， 刚才说到了，两个节假日就要到来了，虽然一个比较短哈、啊，在中秋和国庆即将到来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可能有出行的旅行的计划。那么接下来呢，咱们首先来看一看在国内的一个消息，说到了是门票变动、门票降价的一个消息。 好。 这个可能大家伙儿在这几天呢已经看到相关的一些内容了。截至到8月底呢，据说全国已经有157个景区出台了门票降价或者是免费开放的措施。 嗯， 十一黄金周之前呢，据说还有157个景区将出台措施来降低门票价格，或者呢是就是免费开放。 我们来看一下，在已经明确降价措施的景区当中，像扬州瘦西湖旺季票价从150块降到了100块。 嗯， 那青岛， 我突然想起了我当时去的时候。我当年去的时候，确确实实因为票价太贵了，转了一圈没进去。 啊，真的假的？ 真的，你看我这样的人是不是特别精打细算？ 太勤俭节约了。青岛崂山的旺季票价从245块降到了180块。 啊，对。 然后另外还有像新疆的喀纳斯，还有白哈巴，还有和睦通的票价，还有旺季的票价都是从295块钱降到了195块钱，降幅还挺大的。 对对，很多的票都在降啊。这个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也说了，这314个已经或者即将采取降价措施的景区当中呢，五 A 级景区是121个，四 A 级景区是155个，其中呢实行免费开放的景区是30个，那降价幅度在30%以上的景区一共有29个，降幅达到20%到30%的景区呢有48个。其实这好像是跟最近几年以来咱们国家的有关的这个法律法规和包括这个门票价格制定的一些政策是有关的。这些措施呢指向性都是说到了关于一些这个叫国有景区啊，这些景区都是不要再把这个门票机制和自己的这个盈利啊来直接挂钩。另外呢还有更多的一些景区呢，他们纷纷是从当年的我们知道一些天价门票哈、现在纷纷是回归到比较合理的价格水准。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看到的这个价格呢，其实原因我们凭良心话说，有一些价格还是 偏高，相对高一些。 如果大家记得我们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而且请嘉宾也来讲过、说 北京的很多景区的门票价格呢，确确实实还是非常 非 常适中的， 对吧？包括我们一提到说故宫的门票价格， 对， 那么再对比一下其他的全国的一些所谓的啊一些五 A 或者四 A 的景区的价格，你会发现，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地区的经济的平衡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水准不太一样，但是呢，有一些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反而这个价格极高，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待去解决。 嗯。 好，刚才说到的这是门票降价或者免费开放的消息。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景区热度下降的问题。 嗯， 景区热度下降这件事情呢，对于 是不是门票价格太高了，所以下降？有一些地方是啊，有一些地方。 但有一些是因为过了暑假嘛，确实大部分地区都会出现一个回落的状态。 是不是有孩子的像这个袁一，是不是有这种感受？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啊，等到孩子真正上学了以后， 我还专门挑现在开学了带孩子出去玩，因为人少。 对，因为你知道，在前两天大家纷纷都在说嘛，说这个某一个时期结束了哈， 对， 大家又回归到那个正常的生活当中。 是 每天说这个爸爸带孩子，爸爸送孩子接孩子，说这个事情又开始了。但是暑期结束之后呢，确确实实对景区来讲，它还是我觉得是一个缓冲期。 对， 这个时候可能能更好的修复啊，或者更好的休养生息哈。 嗯， 那今年的暑期以来呢？应该说啊，有关于全国各个景区景点应该都是一个比较火爆的态势。 嗯， 有一些景区景点可能都不堪重负。 嗯，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世界文化遗产像敦煌莫高窟游客量呢是持续爆棚。我记得在八月初的时候， 嗯， 因为有同事说到朋友去这个敦煌的时候，说当时的这个排队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就是很多地方都有限流措施了。 嗯， 那么尤其八月以来的莫高窟是经历了40年来同期最大的客流冲击，说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他每天正常参观再加上应急参观一共18000人次的承载极限。 嗯， 那所以近期的莫高窟呢几乎天天都是在应急参观，而且一票难求。 哎呀，听上去好心疼这个景区。 是，而且你知道这样的景区对于这个人流量的限制它是有直接的一个作用的，因为你知道去的人越多啊，对它景区的那个破坏越严重。 就严重，对。 很多那个洞窟都是要隔年开放或者关闭很长时间才会开放。 对。那接下来呢，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就表示说，随着暑期结束，莫高窟旺季客流高峰已经回落了，可以喘口气儿。那金秋九月的莫高窟门票呢也不再紧俏，敦煌气温也不再酷热，参观过程呢也不会那么仓促人挤人了。 嗯， 游客呢可以从容的体验文化之旅，参观内容会更加丰富，旅游的服务呢会更有保障，游览时间也会更加充裕。九月份开始呢，莫高窟也会实行数字展示中心、数字洞窟的观影，以及莫高窟洞窟实地参观的这样一种旅游开放模式。 嗯， 九月份不仅有8个洞窟的丰富内容可以供游客来了解，意犹未尽的还可以选择10个特窟去参观。 嗯， 由于特级的洞窟在洞窟面积还有保护现状以及研究需要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呢，特窟在非大客流期间才对游客开放，也就是说暑期虽然大家都去了，但是这些特窟 看不到 对不对你开放。 嗯， 而被列为特窟的洞窟呢，对于古代艺术历史等方面的内容都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我就记得当时在参观的时候有很多的这样的分成不同的一些团队啊，这些团队呢，嗯，是依次要经过一些洞窟，进去的时候就告诉你说，你看到那个洞窟啊，它的外面的那个崖壁和再往里走那个崖壁上面那些画啊，它的颜色是不同的。 不一样的。 为什么不一样呢？一个是阳光，嗯，一个是空气对它的影响， 嗯， 都会不一样。那你有甚至有人会觉得说，哎，怎么里面的看起来是彩色的，外面怎么成了黑白的，或者成了这没有颜色的了？其实它就是颜色的剥落。 嗯， 你看到的很多那个莫高窟的，包括你在网上看啊，在书上看，嗯，很多东西，你看到今天的那个样子好像是特别的枯燥无味的， 颜色比较单一， 对吧？没有什么东西的，但是事实上当年都是那个色彩斑斓的，嗯，特别特别漂亮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到有一些洞窟，它就是为什么人去的多了就会有影响， 嗯， 人正常这个呼吸都会对壁画产生影响，对， 嗯， 所以这个还是人多了对它的破坏伤害都非常大。我们看到刚才袁也提过了，说这个7、8月份因为暑期嘛，没有办法，大家的这个刚性需求啊， 嗯， 只能是在这两个月当中可能旅行的这个需求旺盛一些，经过这个旅游超旺季之后呢，九月份莫高窟的客流量将回归到正常值，正常值其实也挺多的。 对， 这个敦煌研究院的说百余名讲解员呢将引领游客慢慢的走，细细的看，来频繁的互动，深度体验敦煌文化的千年魅力。 嗯， 所以选时间是个学问。 嗯， 但是如果大家是暑期当中带孩子的话，知道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选择的时间，但除此之外呢，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出行的计划，九月份 在十月之前应该都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嗯， 其实不光是莫高窟啊， 对， 就算咱们北京的这个郊区的很多景区也都有如此的、类似的这样的条件。 对，我们说完了景区的度过七八两个月的旅游旺季之后，在九月份回归到正常值或者进入到一年当中可以去休养生息的这样的日子呢，同时也来说一说、截止到8月31号，还有一方面也是可以大喘一口气的，就是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工作也是完美收官了。 嗯， 那北京铁路局呢，共计发送旅客6380.3万人，增幅达到4.8%。单日的最高峰发送旅客119.01万人，增幅达到2.6%，这也是再创历史新高的。其中高铁和动车组发送了3300.8万人，同比增长12.5%，占比达到51.7%。你像高铁和动车组的占比达到51.7%，所以这也标志着北京铁路局始发列车的高铁客流首次超过了普速的客流， 刚好51.7% 哈，对， 刚刚超过。那么我们看到今年暑运呢，伴随着全国全年的第二次铁路运行图调整拉开序幕之后呢，北京铁路局在图定列车达到636对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58.5对。那暑运期间的列车总数达到了694.5对，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你提到的这样的像动车和高铁，他们的这个增加数量呢，也是创造了历史的一个新的高度。那与此同时呢，北京三大火车站发送旅客人数呢，都创下了历史的高度。北京三大站一共发送旅客是2781万3300人啊，约占到总发送量的43.6%， 快一半了。 我们看到具体数字，大家听听这个数字，看看是不是大家感受是极致的、啊。 你有没有做贡献？对， 北京站是740万5100人。 对。 然后我们看到在8月18号的时候是一个最高峰，就是这一天都发送了15万人。 这是来自北京南站的。 这是北京站。 这是北京站。 还没有提到南站啊。 对对对。 北京西站是这样，北京西站一共是发送了1109万人。 哇。 然后7月14号那天是最高峰。 哎， 这个很有意思。 开始的时候。 不一样啊。你看北京西站是最开始的时候。 有些可能是从西站出发、然后从南站回来。 哎，你看啊。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这证明着就是更多的是可能学生客流多一些， 对， 就是回家的人数更多一些。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八月份的时候，应该就是旅行的人数更多一些。 旅行的人会更多。 我们看到北京南站一共发送是931万9000人，最高峰是8月18号，一共发送了那一天 是同一天， 对，那一天是191800人。 哇哦、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咱们周边哈，京津城际暑运也发送了550万人。 这个因为太方便了啊。 对，因为今年暑运期间也恰逢京津城际开通运营10周年、也是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上线运行和京雄动车组开行1周年的时间。 嗯、 那暑运期间的北京铁路局共计始发中道的高铁和动车组列车达到436.5对，其中复兴号列车有137对，特别是7月1号刚刚投入运营开行的16辆长边组复兴号动车组，共计开行了1240趟，发送旅客达到133.64万人。 嗯，8月1号呢，我们知道刚才你提到一个日子是京津城际开通运营10周年，全部更换复兴号列车。那整个暑运期间呢，京津城际一共发送旅客是554000人，增幅达到7.7%。其中呢，北京南站发送的是235万3000人，也是创下了暑运发送旅客的新的高度。 我们现在回忆一下，就是2017年7月6号那个日子，大家应该还能够 想起来。你指的是这个往雄安那个新区的那个动车组？ 对，北京南到保定途经雄安新区动车组的开行，就结束了雄安新区、白沟和白洋淀等沿线人民群众到北京绕道保定或天津中转的这样换乘的历史了。所以这也是形成了一个北京到雄安新区之间的一个商务旅游和工作生活快捷的一个大通道。 嗯， 那截止今天呢，开行一年来的雄安动车也共计发送旅客867000人。 嗯，刚才说到的这都是过去的数字了啊。在暑运期间，尤其是回顾了一下去年到今年这个北京到雄安新区的动车组开行之后的一个发送旅客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咱们要看一看未来在九月和十月，其实在今年暑运期间呢，我们看到中国应该是北京铁路局、中国铁道旅行社将装饰一新的新型的车呢也投入到运行当中。首次开行的北京到河北承德塞罕坝方向的京津冀的旅游班列，咱们还在专门介绍过， 之前说过。 对， 对，期间还相继开行了金河号、金河号、沅江专列，还有吉安号、扶贫专列，一共31趟，直接为13000多人提供了私人定制式的出行的新的体验。 嗯， 那么我们看到的暑运过后，也就是从现在开始，北京铁路局将于九月中旬加开2趟北京至新疆方向的京河号的沅江旅游专列和北疆旅游专列。